你好，我是韦孝涵，为您带来福建话新闻。第二阶段关闭特别援助金 BKC 将对本月25号礼拜四开始发放。这批发放的款项总达3亿ringgit。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表示，这笔第二阶段发放的援助金将惠及70万户来自贫穷群体的家庭、高薪者和老大人。第一阶段的关闭特别援助金是在今年9月发放完毕。第一批发放款项总达31亿ringgit，惠及将近1000万名领款人。第三阶段的援助金则将在11、12月发放。根据首相发表的文告，民众应该通过关闭特别援助金 BKC， 官网查询是不是符合资格，去提那笔援助金。文告指出，消费者的援助金会伫将5594宗关闭确诊病例，其中24宗是境外输入病例。今日有4908人康复，目前有532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，有266人需要呼吸辅助器。卫生部第二副部长 Dr. Aaron Agodagang 表示，在全国关闭疫苗接种计划在2月24号展开，直到11月20号这段期间，无任何死亡案例是跟接种疫苗、关闭疫苗有直接的关系。Aaron Ego 说，虽然这段期间有535宗疫苗接种者死亡事件，但是验尸报告显示，这款死亡比例并不是由接种疫苗直接造成。随着马拉加州选举落幕，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第四波的新冠疫情。卫生部第二副部长 Dr. Aaron Ego 说，马拉加州引发的第四波疫情会在州选举落幕的10到14日内出现。卫生部都在观察情势，政府也有这方面的意识，并且做好了准备应对国内可能爆发的第四波疫情。国安公职金局将会在2022年头季度推出 I Science 设施，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。该局主席丹斯里阿麦巴蒂表示，这项设施将恢复2%的公积金缴纳款项，对红色消耗资源转移到无的消耗。此外，该局也将推出退休基金 I 零用设施，恢复客户对公积金第二消耗提款，用来买人寿加严重疾病保险。民进党主席拉多刘华仔和马来西亚人才机构总监拉多 Nelson Ranganathan 今天在国会上议院宣誓就任为上议员，因是在上议院主席丹水 Rice 一定面头前宣誓，任期对今天起生效，直到2024年11月22号。以上的福建卫新闻是由吴玉英编辑，感谢你的收听。